此简单的幸福。以为还留得住，双手紧握的温度，我带着失恋的痛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祈祷天堂再一次为我再开一扇窗，才发现迷了路。我虽然迷了路，却把自己看清楚。 没有想到竟亲眼碰到你，肯当从铁向他拥抱，难道我还未有力气笑问你相拥感觉哪位好，也许好伴侣毫无分别，大概只得比较谁光烈。今天一见我知我弱点，你爱我爱不起，我怪你怪不起，能重逢前路总有权妒忌，假使他好到无人能比，不忍分离我都忍痛原谅你，我怪你怪不起，无谓为他生气，仍旧想不通估不到他这种普通角色能抱足你，我不愿意，但你未见得很爱你。大概当天想得你太高，直到今晚我至少知道，能做你情侣靠运数有命数，不需资格更加好。据说他和你纯粹差吗，令我忍不到我良心话，多么可怕，我不要像他。你爱我爱不起，我怪你怪不起，能重逢前度总有权妒忌，假使他好到无人能比，不忍分离我都忍痛原谅你，我怪你怪不起，无谓为他生气，又想不通估不到他这种普通角色能抱足你，我不完美，但你未见得很爱你。 爱不起，我怪你怪不起，能从奉前到总有权妒忌，假使他好到无人能比，不忍分离，我都可以容忍你，我怪你怪不起，无谓为他生气，仍旧想不通过不到他这种普通特色，能抱足你我想完美，难怪被你太早放弃。 显得不在乎，是否我眼神总有几许淡漠？如果冷漠不在乎，是分离的理由，我该含笑让你走，还是含泪回首？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，你给我的情仿佛也是太过，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，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。 也许你觉得卿卿我我才能显出今生以后，所以你说我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，且共度白首。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，你给我的情仿佛也是太过，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，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。 也许你卿卿我我才能献出今生以后，所以你说我不冷不热难以捉摸，两情若一是天长地久，你我何必朝朝暮暮，问你是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，两情若一是天长地久，你我何必朝朝暮暮，是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，两情若一是天长地久，你我何必朝朝暮暮，问是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，且共度白首。 九五九，我

自己叫醒。像边的河水一样无情又透明，我咬着嘴唇，喊不出声音，眼前烟雾沸腾。

搜寻一丝